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重生之将门毒后》，作者千山茶客，第71集《火烧祠堂》一。将军府东院自然是热闹非常的，宾客来来往往，祝寿的祝寿，送礼的送礼，还未到宴席开场的时分，便已是一副其乐融融的模样。沈老夫人在外人面前一向是要装阔气的，但凡是个姑娘小姐上前祝寿，总是随手送出一些贵重的见面礼。见此情景，那些夫人们的脸上笑容也更真切了一些，却看得任婉云暗中咬牙。宫中的钱任婉云掌管着，平日里要打整三房事务，老太太挥霍的越多，她能中饱私囊的也就越少。何况沈贵平日里还要在官场上打点，这么一来，只怕接下来的一段日子银钱又捉襟见肘了。这厢热闹非凡，另一头却不然。沈府西南角的祠堂此刻正是冷冷清清的，然而在院门外竟也站着一些护卫打扮的人，一个祠堂自然犯不着如此阵势。之所以如此，是因为这些人要负责看住沈庙，免得他从其中逃出来。祠堂本就在阴寒之地，常年累月的都见不到日头，正是冬日，一走进去便觉得冷风刺骨的疼，四处弥漫着一股香灰的味道，香龛前燃着的熏香还在袅袅升起，衬得那些冷冰冰的牌位都有些腾云驾雾的味道起来。 姑娘， 谷雨搓了搓手， 今日是老夫人寿辰，他们却故意将姑娘关在此处，实在是太欺负人了。 别说是将沈庙请出去，便是来个人问候一句话都没有，简直拿沈庙当犯了错的下人看待。急什么？沈庙站在窗前，窗外是枯叶凋零的树木，在冬日里光秃秃的枝桠显得分外萧索。 姑娘怎能不急啊？ 谷雨憋了这么多天，终是忍不住道， 他们将姑娘关在这里，分明就是逼嫁，等老爷夫人回来后，姑娘早已嫁到了皇家，即便老爷夫人会护着姑娘，姑娘的一生也就毁了呀。 金哲一直在拨弄地上的炭火盆，冰冷的祠堂中也就只有这炭火盆能够发出一些暖和的气息。一张小榻搭在里屋，沈庙摇了摇头，你拿这屋里的几床被子去外头晒一个时辰。 啊，姑娘。 谷雨跺了跺脚，有些着急沈庙这般若无其事的态度，可被沈庙的目光一扫，便再也说不出话来，只得憋着其中的急怒，将屋中的被子抱了出去，按照沈庙说的在外头晒起被子来。今日可是难得的好天气啊。沈庙看着窗外，日光晒不到祠堂里，只能晒到院子中，而他不能离开这祠堂的院子，却也不愿意走出祠堂。 姑娘说的。 金哲终于停下拨弄盆里炭块的手， 老爷和夫人果真会在近日赶回来吗？ 沈庙告诉金哲，一切自然不必担心，因为沈老夫人寿辰当天，沈姓夫妇会回到定京城。虽然这话说得太过荒谬，因为并没有传信的人前来通知沈姓会在今日归京，这离年关还有些日子，沈庙日日关在祠堂，又是从哪里得来的这消息？可金哲面对沈庙，心中的疑问却一直问不出口。他在自家姑娘的身上发现了一些以往没有的气度，有一点便是他说的话总是让人没有任何条件便信服了。等一会儿你便想法子缠住外头的那些护卫，让他们离这院子远些，总归他们不会直接离开，但远一些也好。 奴婢醒的。 虽然金哲不知道沈庙为什么要这样做，但这些日子以来都和沈庙在祠堂里过，他发现沈庙对于面前的场景并不慌张。人不慌张于糟糕的局面， 一是蠢笨不自知，二是早已有了应付的策略。而沈妙，清哲并不认为他蠢，所以即便心中也和谷雨一样担忧，清哲却是无条件的信任沈妙定能应付眼前的这些局面。沈妙注意到他的目光，心中微微叹了口气。他的四个丫鬟中，谷雨最聪慧，白露最沉稳，霜降最忠义，而惊蛰却最胆大。当初为了帮助傅修仪拉拢权臣，惊蛰利用自己的美貌直接成了那权臣的小妾，权臣贪恋美色，惊蛰也是有手段的。虽然最后被郑氏活活杖责而死，却也在死之前将那权臣的把柄送了出来，令傅修仪成功拉拢对方。身为一个婢女，却有如此胆色，惊蛰是个不寻常的姑娘。所以此事，谷雨、白露和霜降都不合适，唯有惊蛰能够稍稍好一些。可惊蛰知道了他究竟要做什么后，会不会继续帮助，沈妙也未尝可知。毕竟，他要做的事情实在是太惊世骇俗了。 其实， 惊蛰忍了忍，还是轻声道， 如果姑娘想让莫晴想法子将姑娘带出去也不是不可以。 莫晴的身手在将军府的护卫之上，虽然说双拳难敌四手，但抓住空子带个人逃出去也不是不可能的事。然后呢，天大地大，逃出去就天下太平了吗？你们四个的卖身契在老夫人手中，我走了你们又如何？惊蛰一下子跪倒在地说道， 奴婢知道姑娘是为了奴婢们的性命才甘心留在这里的，可若是姑娘因为奴婢们而不幸，奴婢真是万死难辞其咎。当初老爷和夫人挑了奴婢四个在姑娘身边，就是要奴婢们照顾姑娘，怎么能让主子反过来照顾奴婢呢？ 沈妙目光闪过一丝动容，沈信的确是很会挑人，这四个丫鬟情深即使在他最艰难的时候也从未有过一丝背弃之举。然而人不是货物，这世上的事情就是这么简单，有恩报恩，有仇报仇，要笼络人心总不能连身边的丫鬟们都放弃了。你放心吧，你们和我都不会有事。今日老夫人寿辰，我听说二姐姐绣了一幅观音图给祖母，既然他们都将我忘记在这儿，我便也不能听之任之，我也有一份大礼要送给老夫人，却不知她有没有这个福气消受了。沈妙微微笑着说道。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哟，我们下一集再见。